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刘霞播音，王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更多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。